那就是 怎么回事？ 蜂窝煤。 三国那会儿有蜂窝煤吗？ 没有，那就哎硬煤块。 对了， 三国那时候有没有硬煤块？ 嘿，就算三国时候有硬煤块， 嗯， 那你这怎么讲？ 当然要讲了。 那你说说， 也是曹操行军， 嗯， 走到半道没有水源了， 嗯， 又渴又热， 啊， 大家伙怨声载道， 嗯， 这时候呢，这个曹操心生一计， 嗯， 这么一瞧呢， 嗯， 哎，头里有一堆硬煤 啊， 于是乎呢，大伙就不渴了。 什么叫不渴了？你这像话吗？这个？你得讲出道理， 啊，那当然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啊！ 你说 啊，是啊， 怎么回事？ 硬煤 啊， 硬煤，它有个特点呢。 有什么特点？ 硬煤啊，对呀，啊，硬煤它有水分呐， 啊。哦，硬煤有水分 啊， 那渴了甭喝水，很快硬煤就成了。 啊，那多好，黑色大雪糕， 没听说过，像话吗？ 是啊，谁让你含着硬煤来了？ 啊，怎么着？ 它硬煤它。他这个硬煤他能发热呀，对不对？ 啊 哎，他这么一发热呀， 怎么样呢？ 嗯，坏了， 怎么了？ 越热越渴呀， 多新鲜呢，连他自己都绕得糊涂了。 这个硬煤他这个能发热，也就是，啊，哎对了， 嗯， 这个硬煤他能融火，对不对？ 啊，对 对 硬煤能烧火，对不对？ 啊，对对对， 他烧了火他可以做饭呢。 啊 哎啊，对了，它不单纯能够做饭，而且还能够烧开水呀， 啊。 烧了开水，沏上茶以后，大家伙这么一喝，于是乎不渴了，望梅止渴嘛。 您听这弯绕的， 讲上来没有？ 讲。哎呦，连汗都下来了。这 啊，小时候就爱出汗，你管着你。 这你急什么呀？ 没急，咱们有学问，咱们就是有学问， 还有学问 那是。 好，那再问你一个 啊， 再问你一个，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啊，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改日 干嘛？ 因为我今天还要到北大中文系去讲课 啊，这晚上还讲课 啊？对了，今天是加班， 加班 啊，我愿意晚上加班。 您不甭找辙，甭找辙啊。甭找辙， 哎，什么叫找辙？ 要溜，对不对？ 冲你这么一说，我还不走了 啊！ 我还今儿就在这儿待着了，你随便问吧。 好，你再给我讲讲这滥竽充数怎么讲的啊？ 嗯， 滥竽充数， 滥竽充数， 对， 滥竽充数 啊！ 哎，滥竽充数就是烂黄花鱼掺的好的里边充数 啊， 滥竽充数， 这叫滥竽充数啊？ 对， 不对？ 怎么不对啊？ 人家那个烂哪是泛滥的烂，就是三点水一个煎茶的煎字 啊， 不是那破烂的烂。 你不懂、啊，这两个字它通用， 通用。 哎。 那再说鱼也不是黄花鱼 哦，胖头鱼。 对了，什么胖头鱼？人家这鱼啊是古代的一种乐器，叫鱼，就是上头一个竹子头，底下一个干钩鱼，这个鱼 啊， 知道吗？ 是啊，这是我知道 啊，跟你黄花鱼那挨得上吗？ 你不懂，这个它就是黄花鱼的这个简化呀， 简化。 哎。我问你，这个钓鱼的时候是不是你得用竹竿？ 当然了 啊，竹竿头了啊，有根鱼线吗？ 啊，有线， 头了有鱼钩吧？ 对对对 啊，拿这钩一钩这个鱼， 嗯， 这鱼才能上来呀，干钩鱼嘛， 这么个干钩鱼， 哎， 不对，哎，我这个是战国时候一个典故， 这也是个典故。 对了， 没听说过，那你说。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啊， 这个齐宣王呢最喜欢音乐，他招收了300个乐工，每天呢为他吹竽作乐。其中有一个乐工啊叫南郭先生，他根本不会吹竽，也混在乐队里呢装作吹竽，可是呢一直没被发现。等齐宣王死了以后呢，太子登基了，太子让每一个乐工单独演奏，这一下呢南郭先生没法欺骗了，连夜逃跑了。哎，所以后来呢留下这个典故叫滥竽充数。这滥竽充数 啊就是讽刺那些个

我都知道，不必说。 我在猜我们一定相会。嘿嘿，这就是爱，我已明白整个世界幸福感觉不在乎就是